上牙床啊，心肝呐、啊，宝贝一个劲儿的叫啊， 小东西家里不小心，上面就得见阎王啊，哎呀，是刚啊不该叫啊， 被窝里要耍大刀。走啊， 爹妈要是看见了， 我说不行， 不能把我要啊， 哎呀， 五更啊到天明啊，下了这个出了房中啊， 我要回去了啊， 爹妈呀，第二天 妈妈一呀生啊，你个死丫头啊，败坏咱们家的好门风啊，今天我听啊打不能把你容啊，哎呀， 六更啊六条天呐、啊，打脸我没有话言呐、啊，拉着我的六哥哥来到清水河边呐、啊。又打脸我一头跳进清水河里边呐、 啊！哎呀， 七杆啊七脚七呀、啊， 小六哥哥累。 这就是东北的著名二人转演员李湘阳八岁红演唱的经典小帽《清水河》。听过了这么多好听的二人转小帽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小帽的演唱为郑文准备了帽子、嗓音、动作、情绪，增强了二人转的力量、阵容和形式种类。好了，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听一个二人转中非常流行的小帽吧，来自魏三和小影，小妹妹送情郎。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王一，我和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的洞啊， 天晚上那个老天爷下雨的又刮风啊， 刮刮 大 兰中啊。买上一盒中华烟呐、啊， 青狼哥， 小妹， 我舍不得你走。 小妹妹送我的狼、啊， 到哪儿送？ 送到了大门西呀、 啊，一抬一抬我就看见了，有一个那卖梨的呀、啊， 我有心呐、啊，给着我的狼。 买上了一朵用啊， 有一箱啊， 多下来的事儿，那吃不了个两东西呀、啊。 新郎哥，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 又送哪去了？ 送到了大门北呀、啊， 一抬一抬。有个王八驮石碑呀， 要问着啊，这个王八犯了个什么样的罪呀？ 只因为你的吹喇叭，你不给我好好的吹呀。 情郎这哥哥 摆了那一摆手啊，